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政策局25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宽设计以来一直给我国人民强加了无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美国要正视我国已跻身于和强国前列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撤销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是宣告岁岁年年罪恶加深、血腥罪恶的强盗美国最后灭亡的正义的雷声，是先进朝鲜的最后警告。敌对势力破坏人类的和平，犯下种种罪恶，他们被一阵比一阵紧的极度不安和恐怖所折磨，妄图苟延残喘。但是美国依然被时代错误的旧态和强弱悬殊冲昏头脑，一直囿于冷战式思维，连迫在眉睫的自己悲惨的下场都意识不到。白宫等美国政界有种种奇谈怪论、混淆舆论，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先有北方无核化后有对朝施压的停止等，还有一些极具挑衅性质的恶语肆意放出，说美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改变与否就完全取决于北朝鲜的变化。可笑的是，五角大楼的浩展集团公然宣称要在预计中的大规模环太平洋训练中破天荒第一次举行美国、日本、南朝鲜的联合实战演习，来应对我国的弹道弹威胁等，显露出凶恶居心。阴险的美国在另一方面害怕因其不接受我国原则性要求而要遭受的惩罚，指使戴上联合国军纱帽的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到板门店军事分界线，通过扩音器通报恳求恢复已被断绝的朝美军部电话、重启接触等，表现出双重态度。谈话再次揭露了强盗美国执意追求的敌视朝鲜政策是多么时代错误、荒唐无知的产物，是自取灭亡的政策。第一，美国敌视朝鲜政策是无视发生变化的现实和大势所趋，而提出单方面的强盗要求的时代错误的妄想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面对步枪就挥动原子弹进行了比拼，但今天的对手是一个拥有在这星球上俗称绝对兵器的强大无比的氢弹的不可抗力的存在。美国越无视世界潮流，被侵略和战争的幻觉所俘虏，起临于冒险的对朝孤立扼杀活动，就越将遭受可耻的侮辱，付出痛切的代价。第二，美国的敌视朝鲜政策是没有对方的起码的了解，而以弱肉强食的论理为准的无知和蒙昧的产物。美国现在也好，要有个醒悟，即要正视对方是谁，虽然感觉痛苦，但要承认现实，重新改变愚蠢的对朝政策，这是可以避免噩梦和悲惨命运的贤明上策。第三，美国敌视朝鲜政策是加速其最悲惨的最后灭亡时刻的自取灭亡的产物。朝美对抗历史在自己的经纶上清楚地谱写了一个永不泯灭的法则，必胜是先进朝鲜的传统，必败是强盗美国的宿命。美国要从以往的过去和今天的现实中展望到敌视朝鲜政策所能带来的朝美关系的明天，虽然未免感到晚了一些，但只有尽早撤销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才能给美国带来一个可以避免绝望厄运的机会。